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1集。何如？费生没料到有如此转折，即便他在去都见惯了风云，当下也震惊地说：“ 这是赌命。” 五楼房间的竹帘顿时上挑，露出各间内稳坐的巨贾，吃茶的、摇扇的、抽烟的无不轻松。雷惊蛰想要跳窗而逃，却发现那窗子早被钉死了。 早听闻严氏公子无利不往，不想这刀口上的买卖也能做得风生水起。 隔间的屏风刷得撤开，拨算盘的声音飞快，像是急操密语。对方嘻嘻笑道：“ 历来历往，亲兄弟还得明算账，要物尽其用嘛。” 他说着停了手，趴着窗子冒头过来，把费上打量了一遍，冲沈德川眨了只眼，笑说：“ 锦衣卫不好找，我看这位相貌堂堂，身量正好，待会儿能拿去给翠琴老妈赔礼道歉。夫君，卖我不卖啊？” 费生听他一句话就点破了沈德川的身份，不禁握紧了刀，横挡在沈德川身前。这人比丁涛大个3-4岁，一团孩子气，生得粉雕玉琢，一双眼跟进了蜜似的，格外讨喜。对面的雷惊蛰也看见了他，勃然大怒，强忍着道：“ 小公子为何诓骗我？为着这几只蝎子，宁可得罪格达乐吗？” 格达乐远在茶室河东边呢。 燕和如收回脑袋：“ 你舅舅欠我白银58万两，你欠我白银34万两，欠债还钱呀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吗？” 雷惊蛰掰断了一腿，在忽闪的刀光内勉力躲闪。他上回在萧迟爷手里吃了鳖，靠着力雄才死里逃生，如今再度落入群围，不想竟是着了自己人的道。严和如趴在栏杆上晃着腿看雷惊蛰拼命，冲下边喊：“ 龙争虎斗难得一见，赶紧挂牌登名，买定离手，赚了翻倍，亏了嘿，饭后消遣嘛。只要在端州，我严和如就不会让各位光着屁股出去。” 雷惊蛰陷入死斗，他只带了30人，就是因为信了严和如的邪。雷惊蛰现如今有边杀骑兵的支援，端州境内还有400蝎子坐镇，只要严和如还想在东边走生意，这点面子就一定得给。可雷惊蛰怎么算也没算到，劫走那批辎重的人是沈泽川。堂子里的铁笼架起来了，雷惊蛰和另一方的蝎子都死伤过半，他用鞭杀话游说前来刺杀的男人：“ 孩儿谷，我们都是格达乐的亲兄弟，何必在这里自相残杀？今夜你我联手脱困，明日我就不再追究那批辎重的去向。” 但是对方一言不发，将海藻般的头发捋向后方，拔出了冷刺就扑向雷惊蛰。严和如倒着酒：“ 夫君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知道你来了吗？” 六耳的眼睛都明码标价。 沈德川剥了只橘子送进口中：“ 只要钱够，消息就能换手倒卖。” 严和如又笑起来：“ 这么讲显得我不够聪明，我可是一眼就看出端倪了。怀州的杂粮往东都进了慈州的仓，能拿得出这么大量的人，除了你沈泽川没有别人。”“ 巧了，在这儿跟你碰见了。”“ 别谦虚啊，府君是来守株待兔的吧？我真觉得奇了，你怎么就知道今夜雷惊蛰请的是我？” 沈泽川把橘子吃完：“ 雷惊蛰这次到敦州搜查货物，要得罪各路行商，但严氏没有横加阻拦，说明你们两方早就通过气了，他不得请你吃酒吗？还能借此机会再与严氏修复关系，何乐而不为？为此他还专门把地方选在了严氏的楼，就是想要对你一表诚心。” 严和如高兴：“ 哈，你好聪明啊。” 他办的事都是利益至上， 但人显得格外天真，把那金算盘沉甸甸地揣在怀里，像个送财童子。若非他身上穿的带的都是金玉，费上走在街上也绝技猜不出他就是河州严氏现任的当家人。那边的雷惊蛰鏖战疲惫，眼看底下又涌上了一波人，他们寡不敌众，生生被困死在了这厢房内。雷惊蛰不肯就范，后方的蝎子靠着肘部砸烂了窗板，外边的夜风当即窜了进来。雷惊蛰没有先动，只看那砸出豁口的蝎子先行探出了头，岂料变声肘腋，脑袋眨眼就被砍掉了。燕和如哼声， 这是我的楼，我要你走你就走，我要你留你就得留。 里外竟然全是人，雷惊蛰的圈子越缩越小，底下的行商都是看人下菜，眼见他已经没了翻盘之力，连忙跟着燕和如下注，都等着雷惊蛰死。气氛热辣辣地燥起来，翠琴捏着帕子也不扭捏，把手上的镯子都捋了下来，全部压在了海日谷身上，早忘了他大侄子雷惊蛰。沈泽川忽然说， 你设计杀雷惊蛰是因为知道我在敦州吗？ 燕和如百无聊赖地接着话， 是啊，我得顺风呢，怀斯查的商路有点意思，还有离北铁骑作坊，网上能蹭着护士，咱俩联手大周东北三境不就尽收囊中，我替你掐着启东军粮，你带我一程，各有所需嘛。 他说着换了个姿势， 我看你是奔着去都去的，日后前途无量。 原来如此。 沈泽川起身示意费胜拿大场。 哎， 严和如晃着椅子看着影子纳闷道， 这戏还没完人还没宰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不要雷惊蛰的脑袋了？ 沈泽川系好大场回首说， 那400只蝎子没人管吧？ 府君在这儿，叫你们磁州守备军歼了他们。 那还真对不住，我就带了10几个人。 沈泽川微笑地说。沈泽川话音方落，就听大堂的门被猛然撞开，严和如伸头一看，外面站的全是蝎子，连军备库里仅存的头车都拿出来了。雷惊蛰搭着栏杆翻踩而上，用短哨招呼蝎子进攻。楼外的人都是严和如花钱买的江湖中人，对上专门用来打离北铁骑的蝎子队，就好比是以卵击石，钢刀短剑霎时间都被铁锤给抡翻了。隔间咣当一声翻了椅子，严和如兜着袍子爬起来，抱着金算盘就想跑，他门一开就撞着费胜了。费胜把他拎着后领提起来，他双脚离地连忙说， 哎，干嘛呀，自己人。 严氏的侍卫想夺人，锦衣卫已经拔刀而起， 一道走，路上认识认识。 严和如挣不脱，鹌鹑似的被费胜拎着下楼，他还不忘喊人， 海日谷，哎，走了走了。 堂子里再度乱起来，边杀蝎子哪管那么多，抡起锤遇人就砸。翠心看着跟前的脑袋爆出血浆，溅了他一身，他心慌意乱地扶着桌，想起了几年前边杀骑兵屠城时的凶相，不禁尖叫着向后躲，喊着， 啊，大侄儿救我。 底下太乱了，门被堵得死，费胜直接停在了3楼，带着人对着厢房内的窗子一顿踹，踹开了先把燕和如塞了出去。燕和如吃着风闭眼大喊， 哎，住手，我是你们当家的。 还守在楼外的江湖人赶紧收刀，那风呼呼地吹着，燕和如艰难地睁开眼恨道， 没带兵你来干嘛呀？ 费胜对沈德川说， 主子，从这儿往下有铺子兜着，过了街就是咱们的马车。 严和如一听就扒着窗用力挤着脑袋说， 我不走这条道，我又不会武。 沈泽川懒得跟他废话，抬腿一脚把严和如给踹了下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。